每安士买入的是 1902.51 美元，卖出 1903.38 美元。港汇指数 103.4-0.1。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我哋而家系用我哋嘅 output 啊，我哋嘅创意啊，我哋嘅价值去衡量我哋啲员工。 嗯， 如果你用时间去衡量，佢又俾翻时间你；你用价值衡量，佢又俾翻价值你。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爽利有健康，逢星期三钱佩卿雷博士提醒我们恒常运动的重要性，不可以偷懒的。 因为疫情大家都停止了运动都一段时期了，我们生理学上就是停止运动8个星期之后呢，你所有之前赚到来的那些什么心肺耐力又好了、力量又好了、协调又好了，就没了的。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日星期二咧就岑日飞主场啦，我哋咧嘉宾就系我哋老友陶国章博士，哎，好耐冇见，师兄，哎，好耐冇见啦， 师弟嚟嘅 啫，系啊，我知啊，但系都系叫师兄嘅， 咁 啊，咁啊，今日啲题目真系哲学啦，我哋三个都系读哲学嘅，不过西洋哲学呢个题目咧，呢个边位改嘅？ 我改， 系你改就啱啦。点解咧？因为咧，佢讲尼采同埋超人啊。咁诶，岑日飞首先咧介绍下，好多同朋友唔知边个叫尼采啊。我问过啦，十个有八个人系 唔系啩？ 唔系 后生仔， 我哋熟悉尼采啊。 系 呢个德国作家 系， 但系咧普通嘅的士司机啊、看更咧。啊、真的不知道誰叫尼采，姓尼又叫阿采啊，咩人嚟噶？咁啊超人就识，超人就识，但系个超人咧就唔系我哋讲嘅超人， 系啊， 系另外一个超人。咁啊，先介绍下尼采先啊，岑星。 啊，因为咧我哋系广东广西，咁所以唔可以成日都讲东嘅嘢， 系啊， 讲下西嘅嘢， 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讲西嘅嘢咧，就尼采系一个系。對20世紀嘅西方嘅文化，無論係哲學或者文學、藝術， 文學 都係一個影響人文學，咁啊影響深遠嘅人，所以我哋必須提佢一個依個關鍵人物。佢雖然佢係19世紀嘅哲學家， 係啊冇錯， 但你20世紀你睇下嗱，你講哲學界啊， 依個係啊 Jasper 啦，沙特啦，依個係啊 Heidegger 啦，依個係甚至我哋現講 Michel Foucault 啊，講啊 Derrida 啦，全部都受佢影響嘅，即 係 佢影響到存在主義，影響到現代主義同埋後現代主義，都係受尼采籠罩住嘅。所以人又跟住文學界，嗱我哋講中國嘅魯迅。有就尼采影 响，咁啊，這 个就个都识啊，鲁迅。咁你仲有呢个啊，萧伯纳啦 ，Thomas Mann 啦，啊，呢啲全部都系尼采影响嘅人物，加埋弗洛伊德都系受尼采影响， 系啊， 系啊。所以我变咗呢个咁重要嘅关键人物咧，我哋应该介绍下，系嘛？ 应该 就系，应该介绍。 咁我见到阿陶国章兄又试过有个讲座讲尼采，所以今次一定要揾佢莫属啊！喺网上见我哋讲个尼采， 好似讲。 咁超人又解啊！阿陶兄， 佢超人咧就唔系 Superman， 唔系我哋而家嗰个讲个 Superman， 佢咧就译做英文咧叫 Overman。Overman 即係超過人咁嘅意思。咁佢而且最重要咧，佢超人咧，千祈唔好想象得特別係啲好打啊，或者係特別有超能力嗰啲咁樣。 唔係， 佢超人嘅意思係有少少諷刺我哋一般嘅人。一般嘅人咧，佢有個本書叫《Human to Human》啊，即係人咧太過人性啊，即係太過一種軟弱啊好或者之類啊。咁因此嚟講，佢提倡呢個超人咧。他可能有少受达尔文影响，我觉得他，即是他觉得呢就未来的方面的人呢，他都认识由猿后变的。 是。 那我们猿后变到这个人的阶段呢，其实不是终极，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去到未来一个阶段，这个就是超人的阶段。 不过但有样东西你讲超人呢，你可以提一个观点呢，就说呢尼采的爸呢是牧师来的。他本来都想做跟他爸做牧师。 是。 后来呢他整个哲学系统其实是一个特色的，就叫反基督。 是啊。 所以问题呢就说，如果有些听众本来是基督徒，但是对基督的信仰有怀疑，觉得哇，好啲有啲唔係值得信喎。如果咁樣嘅心態咧，睇尼采嘅書咧，哇，係覺得即係好似清泉咁樣。哇！ 對牧師嚟講就弊啦，睇得尼采多咧就驚啦。 但係問題，你話你反基督咧唔緊要，你反完基督之後咧，變咗你破壞咗有個價值真空。咁尼采就填补咗呢个真空，所以佢点解个影响咁深？ 超人， 如果你唔信基督，你唔信神 ，and then what 点样？咁呢个尼采就填补咗呢个价值真空，所以佢点解个影响咁深远？ 系，仲咧有一句名言啊，尼采，名言就 系 上帝已死。 系啊， 呢句说话咧就即系传颂咧，差唔多而家咧一讲尼采就同呢句说话咧一定有拉能，但原来咧佢系。上帝是被谋杀，他不是说上帝已死，因为简单化了他是上帝已死。一阵我们都讲到的，上帝为什么在尼采的观念里面就被谋杀或者已死呢？ 因为他形容基督教是一个奴隶的宗教，所以你说你不做奴隶，那就上帝已死。你做奴隶，问题是你说你基督教教人要谦卑，教人要顺从，他就认为这些全部都 都是不得，不 得 的， 不得，要反 呢 个要。 呢度咧补充点咧，佢将个上帝咧就，所谓上帝死，佢未必直接就反对基督宗教。佢有嘅意思咧，上帝系信仰嘅层面嚟讲，系代表最高嘅价值。一啲好神圣嘅嘢啊，或者系对呢个世界一啲好本源嘅嘢嘅一个追问。但系咧，到咗现世嘅基督教徒咧。就將上帝咧庸俗化咗嘅，咁所以咧佢用一個諷刺咁嘅方式，一個瘋子走出去街市裏邊敲曬鑼打曬鼓打，拎住燈燈籠喎， 啊 日間裏邊，咁我話俾你聽，上帝死咗啦，上帝死咗啦咁樣，嗰啲人咧就喺度即係覺得喺度諷刺，其實佢有個隱喻咧，尼采好中意用隱喻嘅方式，就其實話。你哋信宗教嘅人咧，已經冇咗嗰種真係最後啊最高嘅價值嘅追求，變成庸俗化咗。所以呢個死咧係你哋殺死嘅，即係唔係上帝本身死咗。 啊，佢冇死到，你哋謀殺咗佢。係啦。 我哋講尼采咧，阿陶國章，我希望你今晚都可以講。 有幾個人要講嘅、 哦哦。 第一就尼采同阿瓦勒嘅關係。 係 因為佢個瓦勒影響好深。 華格納。 華格納。 華格納。 咁第二個人咧，又係要講嘅、哦，就係、是、叔本華。 係、哎、呢、這個 更加要。呢兩個就嗱、嗯，因為叔本華。即係死咗之後咧，尼采先開始成長，即係已經係唔係佢同年代嘅嘢，但係咧影響佢好深。咁但係後來佢都反，依兩個都反。本來最初咗過從十物，好又係佢嘅 fans， 咁啊影響。咁而家仲有一樣嘢咧，聽眾有興趣知嘅，應該一定。如果你話唔識尼采，就尼采有好兩個好大嘅 fans， 一個叫做希特拉， 希特拉 係咩？ 所以啊，弊啦 呢個。啊，所以兩個咧又係受佢影響，但係佢哋其實尼采都係反納粹嘅。但係問題佢哋兩個係利用咗尼采，但係問題就因為見到尼采嘅影響力喺後來。出咗一個咁樣嘅法西斯思想， 係啊係啊， 依個又同尼采個關係， 呢個幾麻煩嘅問題， 係啊， 即係矯前好多，的確係希特拉明言咧，覺得佢係追隨尼采呢套咁嘅超人哲學，所以佢超人哲學同我頭先講嘅意思唔同，佢超人哲學咧就係日耳曼民族啊， 整個民族 係一啲即係啲叫超級嘅民族嚟嘅。 嗯 啊、所以他在我的奋斗里面讲，他说我们不再相信基督教讲亚当亚巴是人类的祖先了、 嗯、 我们要创造日耳曼民族作为人类的祖先。 嗯、 那么借这个尼采讲就是我们日耳曼民族呢才是真正的人类的始祖。那么这段就变成一个很恐怖的屠杀了。 是啊，那么是啊，他揸住这个。揸住呢個日耳曼民族嘅、 啊、民族意識 板炮咧，咁、 啊、 就愛嚟咧揸住一個當個權柄，仲、 啊、 要比上帝高級嘅，係 啊 係啊，咁啊呢個咧就我哋再慢慢 講。但係要從阿、叔阿盧國章要從叔本華講起、 啊啊， 因為問題你阿瓦勒咧都係叔本華嘅 fans。 哦，呢、這個我又唔知啦。 因為佢問題佢有本有出戲。歌劇啊，咩叫做係黎伯龍嗰種歌劇咧，就寫明是獻給叔本華。 哦，咁樣。 佢獻給叔本華，咁、就問題佢都係後過佢。咁但係叔本華咧，叔本華就點樣咧？叔本華就因為佢係嗱，依個講我講呢個好有趣㗎，好有趣，即係同佢呢啲年輕人講都好。就話叔本華咧，就1819年寫佢本從依個意志。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蘇華嗰本書啊，咁本書咧就好滯銷嘅，冇人睇嘅。咁啊，直至到咧1865年嗰時，尼采係21歲，21歲佢遇到華格納嘅時候咧，就係瓦勒嘅時候係24歲。咁咧佢21歲咧，佢就係喺一本二手書店嗰度咧，就執到本書。 哦、 就冇人睇嘅，呢本叫從意志與表象，已經係出咗成50年嘅啦、已經冇人睺嘅呢個叔本華。咁、但係佢攞咗翻嚟睇之後咧，佢就咪一直睇咗2個禮拜，每日睇到由朝頭早6點睇、到凌晨2點，攣咗2個禮拜。 哦，咁、就 所以佢已經對佢成個人影響好大。21歲啊，嗰陣21歲啫，咁啊此其一。咁第二咧就話，但係佢裏邊有些少，因為佢講個尼采講過咧，講嗰個係叫做權力意志。 叔 本華講嗰個就係生命意志，係 生命 意志同權力意志嘅唔同。但係問題咧就話叔本華佢其實咧，我講德國哲學其實一啲德國哲學歷史咧，就叔本華本身咧就係佢一方面佢係崇拜康德。嗱，你講德國哲學一定講康德。咁然後佢又要將康德啲嘢改。即係我哋講到話，你話讀康德咧，就可以係通過研究西方古典哲學嘅橋梁。讀尼采咧，可以通過讀尼采研究西方現代哲學嘅橋梁，即係呢兩個重要人嘅。咁、康德咧，佢就將呢個世界分為兩個二元説啊嘛。即係一個係現象。現象就由時空控制，一個咧就是本體，即叫物自身。 呢個就係茅生嘅 認法。Being itself。 定義 myself， 或者嗰個就本體嘅本體世界分咗，咁就叔本華就將個本體嗰個世界咧改做意志，佢就咁，所以尼采過咯，哇係，即係佢，然後佢又依個咧就嗱，依個就要講佢同瓦勒嘅關係啊，佢16歲開始咧已經迷上瓦勒， 係咩？ 係啊， 16歲啊， 迷16歲， 哦， 咁啊迷咗8年， 一直到至到24岁先至能够喺一个场合遇到屈拿。 哦， 哇，咁啊真系发达啦，真系。哇，呢、這个即系佢 fans 系咗8年都未见到， 未见过嘅， 未见过。 哦， 一见就如故啊！呢个，但系咧呢、這个班可不知话同学出去系忘年交喎。 系啊， 系 呢、這个屈拿系大佢31年。 哦， 尼采24岁嘅时候遇到屈拿嘅时候，屈拿已经系55岁咯。 哦，已经老人啦，喺嗰阵时嚟计啊，老噶啦。 已经喺名成利就啊， 名成利就啊嘛， 系。佢以前系音乐嘅，唔得掂啊！ 系啊， 系啊。 其实我哋听下华格纳嗰个咩女武神嘅骑游啊，我哋冇谂过，唔知有冇机会播。嗰、个就表现咗华格纳嗰种风格啊，或者西方文化嗰种不断嗰种超越嘅精神。我谂系尼采会受呢种吸引。 佢最开始话佢最迷上啊华格纳嗰出叫做。我哋而家舞台以前成日播我哋嘅校友啊陳坤陽嘅， 係係 走咗啦，走咗啦。佢成日喺舞台介紹噶嘛，《崔斯坦與伊蘇達》 啊，《Tristan and Isolde》 伊蘇達嗰種歌劇啊嘛。佢就哇，佢聽咗之後，哇，佢所有全身嘅神經冚撚 咁犀利， 即係抽搐啊！佢話聽屈嗱呢個歌啊，所以佢就依個所有問題，我哋有機會其實可以講嘅依個。 啊，呢個故事啊講，呢個係西方嘅愛情故事嘅一個典範嚟嘅。 係 啊，係後來影響咗羅文夠朱麗葉嘅喎。 係 啊，抄佢嘅。 抄佢啊！ 係啊，莎士比亞抄佢嘅，反而又變得好複雜。但係翻轉嚟講咧，就叔本華嗰邊先。 係。 叔本華咧，原來受一啲佛教思想影響。 係印度 嘅。 點解咧？ 所以佢係悲觀。 佢我唔知點解啦，但係嘅意思咧就係佢好喜歡講佛教個無明， 係 即係話呢個世界頭先講意志表象世界咧，呢、個意志咧唔係一個好似康德講嘅道德意志，唔係善意志，根本就一個無明。呢、個世界生命咧就一種喘動嚟嘅啫，即係唔知點解我哋生存裏邊就不斷求生。所以佢有個譬喻咧，縮本埋個譬喻就係、是、人生係好悲觀嘅。佢點講悲觀咧？就係、是、你睇喺度爬只艇仔，你嘅心目中就想揾到個靠岸嘅地方。但係點樣咧？一路爬一路爬嗰陣時咧，當慢慢見到好似岸邊啦，點知行埋去咧，原來一嚿好大嘅礁石一撞，令到你粉身碎骨。佢用呢個方式講就係、是、你以為呢個世界有意義啊？呢、這個世界本身嚟講，最後咧你。不斷追求的事最後你是虛無的。 是。 所以這種的叔本華被稱為悲劇作家嘛。 是。悲觀的 悲觀 作 家。 悲觀作家。 但尼采呢就。 他的第一本書就是受叔本華影響叫做悲觀主義的誕生音樂精神嘛。他的第一本書來的。20歲時寫的。 明白。 但是尼采又推翻這個講法。 佢最後嗰陣時咧，即係因為佢晚期咧，佢1900年死啊。 係 啊。但係1886，我啱睇開個資料咧，就係即係佢後屘個十幾年啊，係差唔多係精神分裂㗎，即係創作唔到啦。 基督教新教咧就話佢咧。生化瘤添， 哎呀， 梅毒，即系化瘤啊！ 不过时代好流行 噶，系咪梅毒会引起精神病咧？而家都有个咩 question mark？ 第三个阶段咧，譬如去到阿敏嗰、那个军阀嗰个咁嘅程度咧，系真系上脑嘅。 啊，咁 上脑之后咧，有个幻想， 哦， 个幻想真系精神病嚟嘅， 我哋暫時冇討論呢、這個咁嘅性病問題先，又係話咧，尼采後期講嗰個權力意志咧，好多時咧就係想將叔本華呢個我哋叫盲目嘅意志blind view 嘅所謂呢個盲目意志再改寫，呢、這個可以一陣再理解。呢個係好後期嘅思想嚟嘅，但早期嘅方面咧，尼采似乎咧就係講悲劇啦。佢呢個係幾大嘅創造嘅悲劇的誕生。最初嚟講，佢因為讀希臘文噶嘛， 佢唔係佢嗰時有啲人以為佢教大學，以為佢教哲學，佢其實教語言學。 教語言 啊！佢請佢教大學嘅時候，佢係語言學家嚟嘅，佢係語言學家，係音樂家，係詩人， 係 啊，然後係哲學，但係佢其實係唔同阿叔本華唔同，叔本華好得意喎。叔本華咧，佢就因為佢唔順氣黑格爾， 係冇錯啦。 咁佢就去柏林大學講話。我想教就要挑戰呢個黑格爾嘅問題就要提出個條件就 是、其次 提出個條件就話、是、Hegel 教個時候咧我教，但係我係冇薪水嘅，俾邊個教？ 唔好唔好 薪水，香港大唔得啦！如果你話冇薪水教，佢都唔俾你教啊！我冇薪水教，免冇酬。 但係想挑戰希希哥。 哦， 咁結果就變咗就變挑戰冇用嘅變，咪一希哥咪一樣爆曬棚，佢咪冇人啫。 係啊， 一個人都冇。 佢唔係佢專登揀希阿克格爾開貨嘅時間對着幹你上十點半我就十點半，點知黑格爾嗰邊就爆曬棚，佢咧就門堪羅雀，所以佢真係悲觀過悲觀啊！最後尾嘅事就係，所以變咗佢好憤怒嘅。呢個人咧，即係其實叔本華咧，如果冇尼采咧，就冇乜人留意嘅。只不過佢係一個喺西方嘅哲學嚟講，係一個別樹一格。 嗯， 即係好少人咁樣去諗嘢，佢又受一啲佛教思想影響咁樣。 不過影響咗香港，又咪影響咗中國一個大人物，呢個黃國維。 哦，呢個 黃國維因為睇咗叔本華嘅書咧，就寫咗本書叫《紅樓夢評論》。 哦， 即係早期嘅《紅樓夢評論》，黃國維寫就根據叔本華嘅哲學嚟 嘅，亂寫嘅。哦。 嗯， 叔本华一个相当不错的美学家嚟噶，其实 系 佢系讲美学得噶，但系其他嘅作当然唔够我哋个 百科全书嘅，佢用散文式嚟写啫嘛， 全部散文嚟嘅， 系 所以我哋读哲学西洋哲学嗰时咧，西洋哲学史咧唔系好多人好多讲叔本华嘅， 系啊，就系识下佢个名啊， 你道教嗰时。是不是你道教 你道教咩？ 你道教 啊，唔好讲啦。 收尾刘述先教 系咩？ 系好啲。系你道教咧就直情唔知，好少好少讲诶叔本华，但系尼采有讲啊。 尼采 系。因为尼采嗰个反宗教咧、反新教咧，系好激烈嘅。 好多人借用佢，好多人即系唔信宗教啊，或者一啲叫反叛啲咧。覺得尼采講上帝死了啊，上帝已死咧，咁就借住裏邊咁講。但係當然尼采都係真係批判基督教嘅，但只不過咧，佢批判咧越發展落去咧又越複雜，唔係想象之中咁直接就話反對呢個宗教咁簡單。 嗯，一陣我哋可以講下嚇，即係歌先。咁啊，呢只歌咧就係超人主題曲，陳奕迅唱嘅。咁啊，聽完之後咧。新闻报道，咁之后咧，我哋继续咧讲今日嘅题目：尼采同埋超人。 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最强人物，正气朋友，性格忠实，英勇未变质。世界第一打怪物，将恶人重罚。厌恶邪恶，哪怕冲突，邪恶马上消失。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这宇宙。这进行曲。一高奏，妖怪便逃走。奴隶兽，奴隶兽，东一只西一只，东一脚西一脚给批斗，抱着头退后，十秒便失手。 六点，升九十二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437点，升十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4，人民币6.677。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1美元，卖出1907.2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10月19号开始有得听。 编剧港剧继续有的，无论是电影院还是串流平台，我都会找套好戏和你们一起谈。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仲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噶。 一时大意唔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以下由我郑瑞文报道一节大气候嘅天气预测。听日嘅天气系咁嘅，预测。 瑞文， 出 你冇嘢嘛？ 细杰啊，我冇理由读唔到噶，呢份我最耍家噶嘛。 定啲嚟，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嘅团队介绍天文台预报员呢个岗位啊。 哇，正、啊！而我就请嚟低碳想创方嘅代表倾下即将举行嘅青年气候峰会。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面对疫情，全球的人类活动大减，却竟然让大自然重生。我们当然不希望见到人类是大自然最大的敌人，而是能够和大自然共生兼共赢。现在各国正是面临经济振兴和气候变迁的双重挑战，究竟怎样从疫情中走出个未来呢？事实上，在联合国的呼吁下，欧盟和韩国已经提出一个绿色振兴计划，韩国更加令人眼前一亮。总统文在寅打出绿色新政，要在2050年成为东亚第一个去碳化，即是净零碳排放国家。试想下，韩国是世界第12大经济体，却是第7大碳排国。如今能够痛定思痛，决心革新，文在人的气魄无疑使他民望在疫情中不断上升。此外，非洲大陆在农业上亦都承受不少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他们将会加快促成大型绿色能源计划的落实，决心建设绿色非洲。 冇错，连一啲企业家都认为今次疫情带俾我哋可能只系有一次嘅机会，重建经济足以抵御下一个重大冲击，嗰、那个就系气候崩溃嘅可能性。疫情过后，无论发达国家亦或系后发国家，都共同见到绿色新政系唯一嘅出路，就系解决气候变迁，打造一个更加永续嘅生活环境。反观香港，政府又有冇一套类似嘅绿色新政作出回应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星期二咧就系、是、岑日飞主场啊，咁啊，我哋嘉宾咧陶国章博士，咁啊，同埋小弟咧就讲呢个尼采与超人，咁啊，正系讲紧尼采啦吓，咁啊，尼采就好出名，就系、是、反新教啊，其实咧反基督教，最重要一个讲法，咁啊。其实佢点样反法呢？陶博士， 我谂佢喺一本书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系， 查拉图斯特拉咧，其实系一个波斯嘅创始或者系嗰啲所谓先知咁上下。 系， 咁佢可能有少少标榜一个异教徒嘅方式去对抗基督教。 Zoroaster 咧就 系 好多译音嘅 吓。系啊， 呢、這个其中咧有一个译音， 一种叫索罗亚斯德。 索罗亚斯德又系佢。 呢個我好怕讀中文，好拗口啊！ 就係 Sustra，Sustra 用翻英文個拼法嚟講翻，可能德文又唔同講。 德文唔同 嘅，唔同㗎。 咁喺當年咧，喺銅鑼灣咧近住寶梁谷嗰度嗰個三角位咧，就有間廟嘅喎。就係嗰陣時叫白頭摩羅廟，就係咧呢個波斯教嘅。 所羅亞斯特 教。而家起過曬咧， 啱唔啱？ 係。 咁咧，佢係嗰本書裏邊咧，就係預言，即、就、係、是、借呢個咁嘅波斯先知咧，好似作為預言咁樣，而對抗基督教。咁佢裏邊有一段咧，就我諗係好出名嘅，就佢話道德咧有兩種，一種叫主人嘅道德，一種叫奴隸嘅道德。 係。 啊，奴隸道德佢其實就暗示呢個所謂基督教啦。 嘅路德 系啦，佢嘅特点咧就系你打佢左边，打埋右边嗰啲咁。 唔该，你打埋右边。 系啦，即系佢一种逃避，佢认为吓，当然基督教未必咁啦。即系你系逃避同埋一种妥协。但真正主人嘅道德咧，其实一啲好似贵族咁样。佢话我最重要系爱自己，唔系净系讲一啲咩慷慨啊，或者一啲慈悲嘅说话。一个人真正爱自己嘅人士，佢自然就有一种咁样向上嘅。挑戰的能力，甚至會覺得自己尊貴。咁用呢個咁嘅區分咧，我諗係認為基督教咧，即係太過教人哋去謙卑，甚至佢後來都諷刺佛教都咁樣，即係話太過點講內斂，或者係太過放棄自己嘅責任。咁反而嚟講，唔係真正嘅道德咯。 嗱，依個阿陶國章即係好似最近即係舊年做乜嘢？上海依個同濟大學咧。就舉行咗個演講，就揾咗好多德國專家係德國請翻嚟嘅，就嗰個題目就講依個係尼采與華格勒嘅恩怨情仇， 咁得意 係好有趣。咁我睇咗，咁點解咧？然後咧就話佢哋咧就裏邊講咗話揾出以前一啲以前已經揾唔到嘅尼采嘅筆記嘅資料， 哦，都揾到啊！ 揾到，所以但係因為依個係一個公案。頭先阿學長都問過，我知道兩個人出咗咩事啊？因為嚟話緊啊，臨死前都唔知點解尼采要反佢，佢自己都莫名其妙，即係唔知道啲後生仔點解同佢決裂。 系，本来系 fans 嚟嘅， 诶，直情系如胶似漆啊，即系好到不得了啊，同埋佢太太一齐，三个一齐，咁佢自己都咪咁揾到资料，其实咧就话尼采最后嘅讲法咧就话佢其实谂住话我系一个瓦纳嘅真正嘅继承者，虽然佢我反佢，咁亦都讲阿瓦纳同佢阿尼采个妹啊 Elizabeth 讲咧，佢话话尼采离开咗我之后咧，我觉得非常之孤独。 哦 所以兩個人咧喺某個地方係啱 channel 嘅，啱知嘅。咁不過你裏邊講咧就裏邊講呢個問題咧，嗰度嗰啲德國專家講啊，佢話薩洛特斯拉咧呢本書咧，查拉 圖斯拉 如是説呢本書咧，其實係尼采寫係針對瓦納嘅， 係咩？ 有可能， 係針對佢啦。因為問題就話咁即係裏邊針對佢，表面上佢係反基督教，其實佢裏邊咧，我頭先啊同陶國章講到問題就話，如果以香港嘅情況比咧，其實。尼采同埋瓦納都喺香港嚟講，譬如啫嚇，都係屬於王型嘅。 嗯， 但係尼采就勇武派， 係 瓦納就係和理非， 和理非派。 一係勇武派反和理非，即係話你唔夠勇， 係 啊，你唔夠即係個權力啊，各方面衝向前衝唔夠，咁你認為你嚟怯，你懦弱。 系 啊，依变咗你妥协。 嗯， 你话你好似你话虽然都话反话和理非，但你妥协，你懦弱各方面，即系咁嘅意思，差唔多二个两个人之 间。但系最佳嘅政治艺术咧就妥协、哦。 所以尼采系啊，一个可能系最谂咩失望呢个感觉。即系佢本来系佢嘅大客 fans 嚟噶嘛。 系啊， 但系发觉佢竟然咧放弃咗佢初衷。 系啊， 於是嚟講咧就係反佢咁，呢個又幾有趣。 不過咧，有樣嘢啊，同我先同我講講，因為尼采裏邊咧背後裏邊，因為佢對音樂細胞有呢個嘢，就裏邊就講到嗰個悲劇主義傳統，就講到古希臘嘅戲劇裏邊就兩個人，一個就阿波羅，一個酒神。 係啊係啊， 嗱依兩樣嘢係西方傳統好重要嘅。咁其實叔本華咧其實係好酒神嘅，但係尼采就試圖將阿波羅同埋酒神融合， 啱， 加埋依樣嘢， 兩者嘅性格將佢溝埋咗。 啊， 佢即係差唔多成名作嗰本書就叫《悲劇的誕生》， 係啊， 悲劇誕生咧最初有人以為佢係講悲劇，但原來佢係講緊成個西方嘅文化個根源啊，即係咁大嘅野心啊，所以後來咧我哋咁區分咧，即係話咧。尼采呢種對西方文化嘅描述都係好深刻嘅，有佢精彩的地方。佢一個咧就阿波羅精神，阿普林尼人；一個咧就叫大流索士精神，又叫酒神。 酒神精神 啊，大 Nusus 咁啊，阿波羅就太陽神啊嘛，駕住個馬車即係個太陽咁樣。 光明面 當光明理性啊，或者一種比較清明嘅初步係咁樣個底層。然之後酒神啊，代表住一種狂熱啊、激情啊、沉醉，即係西方嚟。 沉醉好重要，係。 係啦，即係如果你用西方嘅文化比較咧，就係法律啊、政啊或者係呢個邏輯知識嗰啲咧，就屬於阿波羅精神先。咁而酒神精神咧，就係佢嘅愛情、宗教狂熱啊嗰啲咁樣。即係呢兩個精神咧，構成咗西方呢個文化獨一無二。你一般嚟講，你睇其他印度文化或者中國文化， 都係 一元性嘅，都係最後走向一個儒家或者走向某一個所謂泛神咁嘅模式。咁但係呢兩個精神咧結合埋一齊咧，就會變成兩種叫扭力咁樣。咁佢呢個係其實幾有意思，係想將呢、這個西方受基督教影響啊，因為希伯來文化同希臘文化溝埋一次 兩 希文 化 啊嘛，但佢似乎想別出心裁嘅話，其實真正嘅西方精神咧係由希臘而嚟，希伯來反而有少少異端，我覺得佢嘅判斷啊，就影響咗西方人嘅某一啲嘅，即係佢用一個譬如講，佢話希臘人咧係非常之健康，所以佢哋創作。悲劇的人士是要求你刺激他自己的生存意志、健康到可以用一些那麼慘絕人寰，我們以前說過的伊底帕斯王啊、戀倫啊或者殺父啊那些這樣 很悲慘的命運來到去刺激那個人生， 刺激人生，而且令到他更加有一種提升。他說這個就本來就是希臘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原初，但是溝了這個希伯來文化講原罪啊、講懺悔啊講嗰種謙卑 嘅贖罪啊， 贖罪啊，佢就覺得開始變成一種奴隸道德。呢個點解可能大概嘅想法？ 呢、這個就係呢、這個尼采嘅講法。 所以佢問題仲有一樣嘢咧，就話佢同阿瓦納之間嘅 difference， 大家點樣睇過佢叫佢好似尼采寫一篇文章唔知書啊，叫做得意志嘅精神。 係啊 係啊，啊咁啊咁，但係咧嗱，瓦納咧唔係一個純粹嘅德意德國人喎。 哦， 佢係混血㗎，係 咩？ 佢有法國血統㗎。 哎呀， 啊，所以就係呢個問題啦。嗱，瓦納唔係一個 pure 嘅德國血統，有法國嘅混血。 所以希特拉咁中意尼采就因為強調日耳曼 啊嘛，就講純粹講德意志精神啊嘛，就講呢樣嘢啊嘛，係嘛？ 冇錯。 同埋有樣嘢咧，其實好有趣㗎。陶國章就話：依個叔本華同尼采咧，兩個人都係極度反女人嘅。 係咩？ 啊，係係 係。兩個都係光棍嚟㗎， 係 冇結婚㗎。 呢個咧，我哋有個英文字咧，叫做 咩咧？ 艳女狂啊！艳 女狂 系艳女啊！ 我觉得佢唔系一定艳喎、啊。叔本华咧， 叔本华就 系、 是， 叔本华系 尼采又失恋， 失恋咧。 佢有个 friend 个女 friend 叫沙洛美噶嘛，曾经中意过，后来因为咪俾佢个妹啊督背脊啊，怂恿嗰个女仔唔好爱啊尼采，搞到佢，所以后来佢癫咗咧，就同佢失恋有关嘅。 所以哲学家系感情上好脆弱嘅，好容易俾人搞咧，就好多时咧就 呢个嘢走神嗰个精神嘅问题。 佢讲啊讲到， 讲 啊 讲 到， 系 第二方 啊。 其实西方嘅哲学嚟讲咧，呢、這个走神精神系好重要， 好重要。 因为咧，一个人咧能唔能够释放自己个走神精神，即系野性、 野性创造啊， 创造、這個、呢个咧，所有创作都系走神精神引起。 哎、你我哋有个果都国西个主持卢伟力啊，佢就属走神啦。 走神， 佢写悲剧啊，我论文写莫世良君写悲剧，咪肯定讲走神噶。佢咪要吹翻走神嗰个传统咯。 佢特点嘅地方，走神咧，除咗狂野啊、激情。佢又要衝破傳統啊嘛， 係佢要衝破傳統， 呢、這個幾能夠表達到西方文化嘅一方面咧，佢好理性係嘛，科學啊嗰啲咁樣理性啊，法律嗰啲一條一條咁擺曬出嚟，東方人冇咁理性 嘅 喎，冇咁搞數學嗰啲咁樣。 道家都冇咁理性， 中國冇呢個走神，你就算偽象名士都唔去到走情走神嗰種激情喎， 係 少少啦，少少啦，有咁樣狂熱嘅， 有狂熱。但系未去到走神嗰， 未到佢嗰、那個 夠激情啊！ 嗯， 我相信係同佢成個社會嘅主流問題，即使魏晉嘅事都仲有儒家喺度， 係有 儒家真係有一個明教嘅，係所以你個 所以佢啲魏晉嘅背後有個儒家個克制， 有咁樣 到走神嘅程度啊！ 雖然你癲，癲得嚟咧，仲有嘢控制住你嘅癲，你咪除下衫咯，你咪對住個抗野亂嗌咯，仍然你都係講衣冠，都係講斯文，係 啊。讲嗰啲风雅， 讲风雅 态度嘅阵时咧， 仲要讲弹琴唱歌， 系啦系啦， 长啸， 长啸， 即系呢个咧就未十足，好似西方咧嘅希腊里边嘅酒神嘅样貌，酒神嘅样貌就好癫噶。 系啊，佢咧就系揸住一啲菩提子，咁啊，一个中年男性咁上下嘅。 系啊，那个肥佬嚟嘅， 肥佬嚟噶， 系一个肥佬就 嘅形象， 有一个半醉嘅状态， 系啦， 就挨身咧坐咗喺一扎菩提子同埋嗰个酒情嘅侧边， 系啊 系啊，呢个咧就 系 个酒神嘅样子， 嗯， 爱嚟铸币嘅， 系咩？ 嘿，而家發現嘅羅馬當年嘅幣值咧嘅幣咧， 就用佢 都用過酒神嘅樣嚟做 住， 所以咧係嗰陣時係推崇嘅，係推崇呢個酒神嘅嗰種精神啊。 所以進一步咧，尼采借呢種對文化嘅所謂尋佢嘅本源嘅陣時咧，於是就想開出一套，我覺得就所謂反基督教啦。即係佢認為基督教咧係溝雜咗嘅，即係從佢種點講咧，佢種對希臘嗰種諸神的黃昏，佢幾奇怪嘅、 嗯， 又覺得希臘嘅神咧又慢慢到咗黃昏啦。咁、 嗯、 而基督教宗教咧又已經係落伍啦咁樣、 嗯， 所以佢開始到嬲咩嘅時咧，又想創造一種新嘅模式。咁呢個可能就係佢後期嘅思想嗰種反覆，因為佢嬲咩講一個叫永劫輪迴啊。 呢、這個就麻煩啦。 呢、 這 個 概念 點樣咧？介紹下俾我哋聽眾啊。 呢、這個飛哥講啦，呢、這個 唔係佢問題。呢、這個就講喂喂，嗰個問題要永結換來之後能夠。助長佢嗰種即係不斷奮鬥嗰種咁樣嘅權力嘅意志啊嘛，要不斷噶嘛，要永恆噶嘛，要去噶嘛。咁你如果你問嚟輪迴點得啫？ 係， 佢嗰度咧複雜的地方咧，首先佢嗰、那個最後嗰本書咧叫《The Will of Power》嘛。 但係呢本書係唔係佢親手出版 啊？ 唔係出版， 出 版喎。唔知佢阿妹有冇作到嗰手？ 有啊，已經係查咗出嚟。佢阿妹叫 Elizabeth 啊嘛。咁其實佢可能都好崇拜佢阿哥嘅。他出了那本《查拉圖斯多拉如是說》就開始成名，但到後期的時候他又寫了幾篇《朝謝個人》，那些都很好的一些自傳式的、 嗯、 那段裏面寫得有他文采，他說為什麼我這麼聰明呢，這麼好牙刷，為什麼我這麼聰明呢，因為高水平，水平線6000公尺，用一種很圖像的方式，有少少李白的風氣，這個人抗日、嗯，咁但係咧，佢嘅最後期嘅時咧，個 Will of Power 呢本書就好難譯嘅，個 Power 咧好容易就講權力，但咧而家好多譯法譯做衝力或者係強力。 強力 係呢、這個海德格、嗯、特別喺寬容呢個方式，就係一種強力嘅意思咧，就唔係好似希特拉所理解嘅一種操控別人啊，或者打擊別人，其實係佢自己對自己嘅一個要求，好、 哦、 純粹嘅。讲到最后尾咧，啲强力里边咧就有少少似孟子讲无欲则刚咁咋？ 系刚同个刚字有关系。 系啦，咁啊刚健，佢话呢种最内在嘅生命力咧、嗯，本身系令到我哋能够成为超人。后边佢讲嘅意思就系、是、一两个概念，一间有机会完咗呢节先至讲到啦。 嗯， 就话一方面咧，人生里边咧有一个好奇怪嘅地方，就系、是、永恒地喺度轮回紧。咁、 嗯、 呢個可能係受叔本華少佛教嘅影響、 啊啊 嗯，將佛教裏面嘅輪迴，但係佢嘅講法唔同。反轉嚟講、嗯，輪迴係負面嘅，但係對佢嚟講係一種某上係正面嘅、 嗯。 由呢度再引申嚟講咧，就話、是、呢個輪迴裏面咧，同呢個強力意志啊，即係叫德文嚟講咧，佢分開一個叫 mark， 即係 mark 就係 force 啊，嗰種叫。 嗯 影響力，但係佢個嗰個 power 嘅 will 係先係一種意願嚟嘅。呢、 嗯、 意願咧，其實好奇怪，就係、是、佢其實唔要求任何嘢。 嗯， 佢話一個人咧，如果越多慾望嘅，先表示你係空虛啊、軟弱啊，所以佢有一種叫弱者嘅虛無主義啊嘛、 嗯。 所以尼采嗰種強者咧，好奇怪就係、是。佢唔接受一啲好似軟弱式嘅或者退縮式嘅， 唔係鄙視添喎， 鄙視 佢最鄙視弱者啊， 係、嗯、啊， 啊， 佢講美學都係咁樣啊，佢話呢啲係女人嘅美學， 嗯嗯， 即係好 elegant 好優美嗰啲叫女人嘅美學， 係啊， 真正嘅美學咧係男人嘅美學，我諗佢係受女性刺激。 呢、這個咧亦係太子公遊嘅最中意講咧，婦人之仁啊， 係啊，有少少 係有少少係婦人之仁嘅感受，係 啊， 就唔係男人剛勁， 嗯、 即係呢個嘢好難怪喺嗰個年代咧個男性咧係主導， 係啊 係 啊， 係啊，咁啊亦係用咗呢個男性嘅主導嘅剛強咧嚟、 嗯、 到描寫形容嗰、那個power， 用 嗰個 will 嗰個意志嘅來源。 嗯 嗯，好啊，咁聽只歌先啊。 好。 呢只歌咧就劉德華唱嘅，就叫《超人》喎、 啊。 咁聽完歌之後咧，咁我哋仲有最後一節啊。咁新聞報道之後咧，大家再見。 在哪里、啊啊啊、一个人一颗心、啊啊、等待有人珍惜、啊啊、我的一切着急都是因为你 I'm your superman 是你的超人 I'm your superman、啊啊啊、I'm your superman 你是我 baby I'm your superman、 yeah、没见好吃的餐厅

发起抗议的青年组织呼吁民众保存实力，等待星期三公布的新抗议活动。又说如果政府不接纳诉求，不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撤销紧急法，会有重大惊喜。泰国一个法院又裁定一个网上电视台发表违反紧急法的内容，下令有关平台停止运作。数码部门发言人表示，这个网上平台上载虚假信息，网站、社交媒体等所有媒介都要暂停运作。另外，泰国国会将会下星期一举行特别会议，试图为当前局势寻找解决方法。总理巴育早前已经表态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42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4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2，人民币6.67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11美元，卖出1910.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写下不平凡。 学校终于开学了，但开学礼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不一样。 今次新冠肺炎的威胁比起2003年的 SARS 疫情更加严峻，我们感恩香港人表现可以话是超纯正， 但我们一定不可以自满，因为在即将来临的秋冬，疫情必定会再恶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 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他拿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很好啦。性格能力人人不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是他有兴趣。你看，自从参加了朗诵比赛，他整个人自信了啊。 咁又是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致辞的时候，就好像没什么提及香港的角色。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我成日觉得内地和我们的关系在金融的层面就好像大雄和叮当的关系，有些情况要有一个国际的城市来帮到我们自己国家手的，那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我们的定位。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沙利努尼的正常人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努尼巧妙地将他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和批评融入故事，其中对阶级的探讨尤其精辟和透彻。 康乐的母亲是梅尼安屋企的清洁工，两个人虽然从来没有将说话讲白，但悬殊的社经阶级无疑令到这段关系蒙上阴影。康乐是高中万人迷，梅尼安就被排挤，使到康乐因为怯于流言而邀请了校花做毕业舞会的女伴。可见同侪之间的地位亦都是一种阶级。当梅尼安和康乐两个人都考获大学奖学金，这笔钱令到康乐不需要再烦恼房租和学费，简直是雪中送炭。但对梅尼安来说，奖学金是用来印证自我能力，只是锦上添花的荣耀。更加吊诡的是，在奖学金晚宴上面，康乐打黑领带念拉丁文誓词，而那些为他们捧餐的服务生亦都是学生，只不过他们要靠打工才读得起大学。低下阶层出身的康乐对这样的精英主义 感到良心不安。 最有意思的要数以下这一点。读英文系的康乐，他上堂的时候见到其他人成日都红遍滔滔地谈论文学，但他自己就因为羞于表达，所以成日都显得格格不入。后来他发现同学原来根本连书都是没有读过的。 书末，他终于在一场读书会入面意识到文学之于富人是一种阶级的产物，用来彰显自己的品味。但对他来讲，阅读文学带来的不是优越感，而是被伟大艺术感动的欢愉。康乐亦都明白到，要了解活生生的人，同他们建立亲密关系，就必须运用类似阅读小说那时的想象力。 阶级自古已经存在在社经层面上，在朋友的角力之中，在每一段关系的拉扯和牵绊里面牢固而无解。但是如果我们阅读了正常人之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正正就是呼应了康乐对于阅读文学的感悟，或者只是或者，这样就能够成为打破阶级的第一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正常人》，作者沙利·鲁尼，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二咧就岑日飞主场啊，个嘉宾咧就系陶国章博士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嗯、今日题目咧系尼采与超人。咁、嗯、我哋应该讲讲咧，尼采正话你提出个问题喎、 哦。哦，永劫轮回系嘛？ 系永劫轮回喎，系、啊、究竟咩回事？ 不过這件事呢样嘢就要澄清一下啊，陶国章。因為咧，你一講輪迴咧，一個個都諗起佛教， 唔係， 就佢依個輪迴啊，唔係佛教嘅輪迴，所以問題，所以你用英文講咧嚟解釋佢個英文嘅 term 咧，就即刻唔同咗。佢英文因為佢譯做永劫輪迴嘛，佢英文個 term 叫做 eternal return。 return 係啊，即 return 就翻，好似有啲譯法叫做永劫回歸，係啊，即翻翻嚟，咁又並唔係輪迴啊，講投胎嘛，裏邊有因果，佢其實佢唔係講因果。嗱，依個佢依個尼采。所以 eternal return 咧，佢有個淵源嘅。 點咧？ 佢係喺邊度叮咧？佢自己講啊，喺嗰、那個唔知啊，陶國章有冇去過？就係、是、德國嘅黑森林。 哦， 有冇去過啊？ 冇去過， 去過 聽過。 喂，你去黑森林咧，你嗰個感覺啊，即係你唔想做哲學家都唔掂嘅，即係啲問題。嗰種哲學 feel 好勁嘅。 係啊， 係喺嗰種黑森林嗰種環境嗰度啊，嗰啲高山嗰種空氣嗰種咁樣嘅周圍嗰各方面啊，好有哲學 feel 嘅。佢喺嗰度叮咧，佢就諗起咗一個希臘嘅古希臘嘅哲學家叫 Heraclitus。 克里克拉斯 個名句啊，即係話你唔能夠踏足嗰條河道 兩次。 係嘛？佢就喺嗰度諗到，咁然後佢就叮咗依樣嘢咧，佢就諗起咧，就其實好簡單，佢講好科學嘅，即係話咧，依個宇宙係不滅嘅，時間係無限嘅，而係我哋係一個作為一個有限存在喺一個無限嘅時間之中嘅，你必須要不斷要翻嚟。咁你問題你話你講個 return 咧，其實好多人話點咩叫 return 好簡單，其實咧就話。用嗰個存在主義啊，卡妙啊，講嗰個 Sisyphus 嘅神話嚟講，佢先至知啊。不斷推個石頭，推你上去，落翻嚟，又再罰過，又再推過嚟，咪不斷永遠做，咪其實好似輪迴咁樣啦。你推完又推，推完又推。好啦，咁推上去落翻嚟，你又再推。 我諗啊，卡某係受佢影響嘅，即係後過佢好多。咁卡某嘅方式裏邊咧，即係用一個。希臘的神叫西弗齊，咁咧就唔知得罪咗呢個宙斯啊等等諸神咧，就俾佢懲罰。咁啊懲罰好得意嘅，即係好適合現代人明白嘅就係佢點懲罰咧？就係每日咧推嚿石頭上山，推到山上邊咧，個石頭被詛咒之後咧就自然碌翻落嚟。 係又要推過。 又徒勞無功啊，最慘。 即 係大家諗下，每日翻工之後咧，又要翻過，就 佢真係。呢個唔係即係等於 咧，啲人翻工係可以咁探啊。 係啊， 我就係 Sisyphus， 日日咁樣推石頭，翻完工，依個禮拜又第二個禮拜又再翻過。 呢個咪即係中國嘅月球裏邊啊，光光斬怪怪樹啦。 係啦， 你斬咗一刀落去，一斧落去，佢又自己生翻埋。咁啊，好多西方嘅哲學咧。都是認為是世界是直線的 linear 的、但是它這個是循環的、是一個循環的觀念、在西方在希臘哲學裡面呢、很多個譬如、懲罰他浸在水那裡、飲水的國王、飲完那個糖飲乾了他又會漲水、又要再飲過那就變成又是循環不息、這個、不過以這個呢西非里斯的故事呢就最多人講。 最多人講。因為更加容易明白到就是說好像徒勞無功每日重重複複。它有兩個意思一個就是原地踏步。因為對我們一般的人來說其實日日都想新鮮甚至要找到意義嘛。但你發覺原來呢只不過每日做緊嘢係原地踏步呢你大家會產生意義失落。 呢、這個就 return 啦。 係啦。佢呢個重複呢 我原來做不斷重複㗎嘛就 return 㗎。 我覺得尼采呢個意思呢就唔係相中咁悲觀。即係卡某呢將佢某上係變成一種悲劇英雄。那個又另一個意境啦，但係尼采呢個想法裏邊，我諗佢個論證咧，我睇咗好耐，其實唔清楚嘅。佢大概意思咧就係、如果時間無限嘅，呢個第一前提，時間唔會有限噶，係嘛？咁而我哋人嘅特性咧，即係所謂人性，我呢、這個我詮釋啦，即係例如我哋都需要愛情，我哋需要有安全感，我哋需要温飽，又需要有人認同等等，當呢啲叫人性嘅一啲上項。咁呢啲嘢總係有限㗎，你唔可以乜嘢都要求㗎，乜嘢要求咧就構成一種另外一種自毀嚇。但意思咧就係喺一個無限嘅時間裏邊，你作為一個有限嘅人同埋有限嘅人性嘅表現咧，就注定係重複嘅。 係。 咁我用一個例子，我成日講一個例子裏邊比較容易明，即係話你以為你段愛情咧係獨一無二嘅，曠古力今啊，山盟海誓等等，但對尼采嚟講咧，其實你係被欺騙啦。其實咧，你話喺月夜裏邊，我咁啱咪同呢個女朋友度海誓山盟啊，一生一世咁樣。其實咧，任何一個時候裏邊，只要長拉啲就係有另外一個月夜裏邊又有一對人係咁樣，再另外一個時間裏邊有一個咁樣。所以見到咧，你以為自己獨一無二嘅。嘅一件事情咧，其實係喺歷史裏邊不斷重複，因為時間就無限。如果你見到咁樣嘅事，你就會出現一種疲倦嘅感覺。你願唔願意重複又重複咧？咁引申一啲比較科幻式嘅小説，就係你如果長生不死啊，你會發覺你就會產生一種好特別嘅厭倦咯。原來歷史裏邊咧就不斷係謀朝篡位啊，不斷係極權啊，然之後又反抗啊，然之後又極權啊，咁樣嘅事咧。人生太陽之下冇新事，咁 而 就產生呢種咁樣嘅好悲觀嘅感覺啦，虛無嘅感覺啦。 所以佢咪話呢個係佢個永續永劫回歸啊，或亦做 eternal return， 佢就尼采形容叫做一種極端虛無主義嘅一種極端嘅表達形式，極 致啊，最極致，即唔係普通嘅叫弱者嘅虛無主義。弱者虛無主義就我哋有多時。面對的感覺就是話啊，人生找不到意義啊，又好悶啊，又出不到街啊咁。我哋而家喺呢個疫情下邊咧，就最明顯係弱者虛無主義，即係你揾唔到嘢做，因為你平時冇乜特別興趣啊嘛，又唔中意睇書，又唔中意睇電影，咁啊變好 悶。又唔中意睇人 啊，甚至對人性又冇乜興趣啊嘛，乜都冇。咁於是咧，個個強者虛無主義咧，極致到咧，其實就係面對住呢個世界。完全冇意義嘅。假如你覺得呢個世界你以為好重要嘅嘢咧，啊，你已經成為即係一個咩最偉大嘅統治者啊，可以完成某個夢想嘅咧，其實呢個都係重重複複嘅。啊，波斯嗰陣時又試一次，希特拉嗰陣時又試一次，重重複複咁。你如果咁樣睇得錯， 不斷咁樣。 咁於是咧，你會產生呢種極度虛無。但係喺呢種情形下邊咧，假如咧你能夠超越到呢種虛無。 唔係再係喺度話我要揾意義嘅陣時咧，將一切嘅價值， 咁你就超人啦， 係啦，將一切價值嘅評估放低，再唔講基督教，唔再講其他嘅道德嘅陣時咧，你就係超人啦，因為你係最強力嘅，因為你面對住呢種最後嘅虛無。 嗯， 這個其中一個講法， 你夠膽對住個虛無，這個茅生又講過咩叫虛無啊？ 係啊係啊， 嚇冇相冇相對性嘅喎， 冇相對性，係絕對嘅虛無， 絕對性喎， 係啊， 絕對性嘅冇相冇冇背面誒有個有無嚟到相對住虛無喎， 係， 咁呢個咧係比較難明啲嘅，讀哲學嘅人咧至。 我哋将普通嘅嘢讲到好复杂，但呢个真系好复杂。呢个意思咧就系，假如你想象咧，我哋成日觉得人生好多目标，咁你要做赚第一桶金，你又要做 CEO 咁样。原来你发觉咧，只不过系历史里边嘅某一种重复。 系， 的确又系有个深度性嘅吓。 系， 个个啲王朝啊，个个都系想自己世世代代咁，但系其实到头来一场空。所以呢点我都赞成尼采真系有少佛教味。 系， 佢个佛教味咧就唔系将佛教睇成系如幻如梦如泡影嗰啲，即系佢觉得话，如果你能够对住呢个最原初嘅世界，根本冇所谓善恶啊价值嘅，纯粹就体现翻呢个世界嘅显露嗰种生成性，于是佢慢慢转成一种艺术。呢个系佢嘅出路嚟嘅，海德格认为佢出路就系将佢转成一种艺术。对世界的观赏的时候、你会看到生命的生成性呢就本身就是价值，这个就本身是最、最即是这种价值就不是我们常识所认为的目标那些东西、而是内在于这个生命本身的价值。 嗯， 因为我们又说后来尼采影响到鲁迅呢，鲁迅的金句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叫做什么，他说绝望之为虚妄与希望等同。 嗯， 系啦， 啊，依个鲁迅金句嚟嘅， 系 金句嘅， 系虚无嘅，因为鲁迅系一个虚无主义者，但系佢虚无主义就系尼采嘅影响， 系啊， 有呢种咁样嘅，啊， 所以我记得《呐喊》里边讲话，即系一间铁屋噶嘛，铁皮屋里边咧，啊，外边着火，咁你突然间清醒咗上嚟，可唔可以叫翻你同伴醒咧？咁，我读嗰阵时都觉得好心急，即系佢讲中国嘅处境，即系佢自己好似个先知话。中國基本上冇得救啦，咁可唔可以叫醒其他國人咧？咁樣就構成咗魯迅當時嗰種憤怒啊、激情啊，或者甚至有虛無好微妙嘅感覺。 唔係，正正係虛無啦，呢個感受，即係佢叫醒同唔叫醒之間， 係 嗰個已經係虛無嚟㗎啦。即係 to be or not to be， 啱啱就係呢個問題。 嗰個 丹麥王子 係丹麥王子個抉擇一樣，係啊。咁當然咧，剛才有講過咧，王國維又受呢、這個 叔本華影響， 叔本華影響喎。王國維點樣受佢？ 佢咪後屘跳湖自自盡咯。 哦，佢又係覺得呢、這個悲觀嘅世界，亂來都冇用啦。 佢因為王國維係因為佢嘅跳湖，如果係照陳仁確嘅展釋咧，佢跳湖係話問題就話佢係一種文化性嘅自殺，即係佢唔能夠忍受個文化嘅轉變，即係話從呢個清朝嘅文化轉變咗民國、一種文化嘅轉變。咁你尼采都係嘅，尼采頭先我哋講佢同阿華格納之間問題，佢就認為華格納已經係完成咗舊文化的一個高峰，但是他不能夠踏入個新時代的文化上出來，所以覺得要跟他決裂。 哦，這個跟三島由紀夫的自毀自己 也有些關係，這種我們叫道德潔癖感， 道德的潔癖， 它不是普通的道德的，其實很剛健的，但是當一個藝術家形態呢，即粉世疾俗的時候，覺得所有族人呢俗不可耐的時候呢，它有一種很奇怪的潔癖感。即係點解世俗嘅人咧都係冇信義啊？世俗嘅人都係咁庸俗啊！世俗嘅人個個都係飲飲食食，有時讀哲學嘅人都有呢個問題㗎。即係好容易批評一般人。 嗯、 啊，即係呢點我諗到某個階段嘅時候，我慢慢反省就係、是，當然一般人的確有佢嘅即係點講咧，唔係好自覺嘅地方。但係其實佢嘅生活都有佢艱難，都有妻兒啊、養活啊、生活嘅問題。但係對讀哲學嘅人咧，佢總係一往向上，希望你。就尼采所講嘅超人啦，即係話呢個超人 想達到超人嘅境界， 即係成為一個普通嘅人咧，都係浪費咗。 要成為一個既然由馬騮演化到呢個階段嘅時候，你更加要推進一步。所以佢嗰個查拉圖斯特拉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有個 marketplace 啊，市場， 咁 有個小丑喺度咧，就係咩個鋼室鋼線嘅人咧行緊上去，咁後邊嗰啲人就噓佢。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行下嘅時候咧，咁呢個人咧受唔起嗰啲雜聲， 周龍 跌鬼咗落嚟，跌死咗。咁尼采呢個裏邊就仲講嗰啲語意深長嘅説話啦，即係話。你其實好似人類咧馬騮咁樣，慢慢演化成為人，但係中途裏邊咧，你停止嗰陣時係危險嘅，你喺度啊凝望一下，即係意思咧望下其他人咧又危險嘅，你繼續向前又危險嘅，你翻轉頭危險嘅，生命嘅演化就係咁樣，你唔可以有任何嘅遲蹰，你只能夠繼續去， 冇得遲蹰嘅， 就要成為人之後再成為一個超人。超乎我哋發展呢個階段嘅一個人，否則的話咧，我哋人咧就係一種反而係變成咗點講咧？比動物更加不如嘅一種存在。 係啊， 啊冇咗生命意志添。 咁啊，發展到今天，大家覺唔覺得咧？仲係佢未到超人呢個境界， 應該未到啊！ 未到啊！ 要睇翻一樣嘢咧，頭先我哋一度冇講嘅，即係話尼采後來嘅結局就係入咗精神病院。係 係。 但係佢咩事令到佢會突然間會精神病發咧？就話古仔就講佢喺街度行啊嘛，就見到一個馬夫，見到就一群馬喺度鞭啲馬去走，咁就變咗佢對只馬不停咁鞭打。只馬就好痛啊嘛，佢就見到因為警長係攬住嗰只鼻邊只馬攬住佢喺度喊痛哭流涕，跟住就 癲咗， 精神喪亂啦。就依個導火線，其實好走神式過去嗰啲咁嘅做法。 之前走神 咧，呢啲人好敏感咯，根本佢係一個藝術家， 係咯。 所以有時咧，我哋對藝術家咧，阿牟生就要講緊呢個天地即器材啊，即係上天你係一個美玉，但係 即係假寶玉， 被上天所遺棄。所以他們很敏感又很要求完美，對很多東西很靈感，甚至很多東西創造，但是就他的生命本身是一個悲劇，因為他太脆弱了，即表面上即使尼采講到什麼超人，但事實上他某上我們看到他其實是生命上都有他脆弱， 他有脆弱的地方， 很脆弱， 很情緒化， 這個情緒化就是那個酒神的嘅特性 係 啊，佢冇呢種特性咧，又唔能夠成就到佢係哲學家值尼采。 係啊 係，係嘛？ 啱啊！ 我話今日講唔曬啊， 呢 個好皮毛咁講講尼采同超人嘅啫，不過咧都大致上咧都 都有佢深度噶， 都有嘅。翻去慢慢睇下書咧，再嗒嗒啊！咁啊，星期三咧。就是林佩里主持的，咁佢咧仍然咧請到嗰個嘉賓咧，阿桂湘咧嚟到講。桂湘咧係一個拍賣會啊，大陸拍賣會嘅鑑賞員。咁上次咧講到嚇講呢個茶同酒。咁誒啱啱嗰次開我嗰籠咧， 係嘛？ 誒講呢個送聘咧嚇。咁今次咧，佢講叫做俾面文化，中國人咧乜嘢都要俾面嘅。咁俾面係咪構成一種文化咧？定係點樣嘅咧？咁啊，明天咧可以咧聽聽。 好。 咁跟住嚟咧就係聽一隻歌，又叫《超人小子》，黎瑞恩唱嘅。之後咧就係、是、新聞報導啊。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阿基哥啊，琴日唔记得咗介绍基哥，唔好意思。咁啊，基哥咧就那些年那些事啊，好多好歌咧，继续要听。咁呢只歌咧，超人小子咧，就同大家咧 say goodbye 啦，多谢阿师弟， 系 同国章博士， 拜拜。 最少因之夠巧，除了我重要，全家都太妙，还有更重要，能将间屋除掉，两正以上再心。 和你太熟了，无需多介绍，名气与力气又真的高超， 高超， 个子帅，笑样子够巧，除了我重要，全家都太妙，还有更重要，能将间屋除掉， 除掉， 养正以上在心里跳，养大。